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31集，凶残的惊讶二。他抹了把额头，汗流的像是洗了把脸一样，身上没怎么有力气，但好不容易能出来一趟，他不想连人都没见到就这么回去，便捂着肚子一步步往林子里挪。他有点判断不出来这是什么时辰了，也不晓得在自己疼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轩辕林有没有回去大明宫，但还能再等一会儿，万一没有回去呢。陈欢靠着树干坐下来，肚子还是不舒服，但好歹能咬着牙忍着，只是时间变得格外难挨了些，他还要提防巡逻的禁军，不能被他们抓着，很有些草木皆兵。不过等了一小会儿，就又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他有些撑不住了，决定今天暂时放弃。他扶着树干颤巍巍地站起来，走了没几步，就瞧见一个人影喘着粗气朝他跑过来。程欢愣了愣，连忙避开，却见那人在自己身前不远处跌倒了，血沿着地面的坡度淌了过来。程欢愣了愣，才意识到那是血迹，被唬得往后退了一步。宫里一向太平，这怎么还出了人命了呢？他从没见过正经的死人，心里很怕，但又想着万一人还没死透，还能救呢？他小心翼翼地凑过去，戳了戳人。 喂，你死了没啊？你要是没死就吭一声，我给你找大夫去。 地上的人竟然真的动弹了一下，程欢却没反应过来。他看对方一动，唬得他一哆嗦，险些叫出来。 你怎么还真动啊？ 他吞了吞口水，有些难办。他不敢去太医院，可不去那里又怎么找大夫救人？就在他纠结的时候，怀里被塞了个东西，他下意识想丢掉，却没想对方力气很大，抓着他的手不肯松开。 救救你，救救这个孩子。 陈欢呆了呆。 啊，孩子？什么孩子？ 他听着这声音耳熟，将人翻过去看了一眼，随即瞳孔一缩，竟然是不久前才见过的宫女小琴儿。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是谁要杀你？这孩子是什么玩意儿啊？ 陈欢被刺激得有点回不过神来，不久前还活蹦乱跳的人忽然就满身的血，奄奄一息了，他有些难以接受，手都抖了。小琴儿却认出了他来，眼睛豁的一亮。 大总管，你是陈欢陈公公，求求你救救这个孩子，这是皇上的骨肉，你救救他。 陈欢被惊呆了，觉得自己有些听不懂这个丫头的话。什么叫皇上的骨肉？怀孕不是只有元嫔和玉嫔吗？他们的孩子怎么会在文贵人的宫女手里？他脑子里一团浆糊，本该什么都想不明白的，可忽然间就像是被雷劈了一下，不甚聪明的脑子竟然将前因后果都理了个清楚明白。他想起轩辕岭重要的那天晚上，张建忠去找了一个时辰才回来，说人在元嫔那里歇下了，后宫只有那么几个嫔妃，张建忠要去找人自然会从高位分的找，要是轩辕岭一开始便去了元嫔那里，张建忠早就回来找他了。原来那天晚上怀孕的不止一个。程欢抱着怀里的孩子，身体一阵阵发抖，他不知道自己该是个什么反应，有些嫉妒，有些难过，但还掺杂了很多别的情绪，让他脑子里一团乱麻，完全理不出头绪来。 这是发生了什么吗？既然是皇子，你们怎么没人去告诉皇上啊？还有，你这一身的血，有人要谋害皇子吗？ 他问了一串，小琴儿一声没吭。程欢怔了怔， 哆嗦着手去探了探他的鼻息，人已经没气了。陈欢几乎是从地上弹了起来，抱着孩子躲远了两步。他有些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不远处传来脚步声，还夹杂着低声的交谈，仿佛是苏桃在骂人。 你们真没用，一尸两命的事儿怎么还能出岔子？一个小宫女儿你们竟然都看不住。 他们追过来了。 陈欢明白了，是玉嫔的人要杀这个孩子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他在这宫里待的时间不短，可太极殿太过安宁，之后又一直跟在轩辕凛身边，鲜少去后宫，自然也就不知道这些龌龊手段。但这不妨碍他做出判断，现在他得赶快跑，不然被抓住了，这个孩子要死，他还得搭上一双腿。他找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，眼看着就要将身后的人甩掉了，可怀里的孩子突兀地哭了出来。陈欢被唬得一哆嗦，孩子险些掉下去，他没敢再耽搁，撒腿狂奔。身后有人追过来，虽然没说话，但映着月光，他能看见金属反射的光亮。陈欢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现在这情况，他要是被抓住，就不是一双腿的事情了。他已经撞见了对方行凶，对方又怎么会留他活口？他心脏狂跳，一半是吓的，一半是跑的。他现在十分后悔之前贪嘴喝了那碗汤，不然早就把这几个人给甩开了。可现在他跑不快，身体一阵阵发虚，眼前的事物都有些模糊，像是蒙了一层纱。他腿发软，总觉得脚下踩着的不是地面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栽倒。怀里抱着的孩子明明没有多重，这时候却显得十分碍事儿。陈欢都有些想要把他丢掉了，可到底不忍心，何况这还是轩辕凛的孩子，他只好咬着牙硬撑着。可这种被人追杀的感觉太恐怖了，身体疲惫，精神也劳累，脑子已经完全无法思考了，只能一个劲儿地跑跑跑，可胸口胀得发疼，连喘气儿都成了负担。他实在撑不住了，靠在树干上大喘气，身后的动静越来越近，好像快追上来了。陈欢只好提着沉重的双腿继续往前挪。他有点敬佩那个小琴儿了，竟然能护着孩子一路跑出来，就连最后死的时候想的也还是这个孩子。与他相比，自己这个奴才做得太不称职了，不仅没能伺候好轩辕凛，还总给他添麻烦。就在刚才，他甚至还想丢掉这个孩子，这个轩辕凛的孩子。陈欢有些看不起自己，心里狠狠骂了自己一顿，越骂越恼，从胸口窜出一股火气，很想掉头和那群追兵打个你死我活。然而他死了没事，这个孩子怎么办？他的出生和自己脱不了干系，算起来也是他造的孽，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陈欢咬了咬牙，他就是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，活着没人在乎，死了能救个孩子也不错。他这么一想，心里就是一定，脑子也跟着清楚了许多。他得搬救兵去找人求救，但这里是后宫，玉嫔既然做了这些，一定是打点过了的。可这么大的动静，元嫔不可能没察觉。他没出手，就是想坐收渔翁之利，向他求救也不靠谱，他好像只能回太极殿了。但是回太极殿要路过西峦阁，小青儿是带着这孩子从西峦国出来的，那里什么情况说不准，他可能还没看见太极殿大门就被人给解决了。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？ 陈欢急得一脑门的汗，有些憎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，这种时候连个办法都想不出来。眼前的路越来越偏，陈欢心里一凉，他好像跑到绝路来了。他吞了吞口水，慢慢停下脚步，慌张的全身发抖，眼角忽然划过一道亮光，有侍卫巡逻着往这边来。陈欢眼睛一亮，连忙跑过去。 救命， 文贵人生了龙子，有人要害他。 侍卫纷纷停下看过来，承欢心里一喜，连忙跑过去举起孩子来给他们看。侍卫们对视一眼，神情复杂地看着承欢。承欢没看明白他们的意思，但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嗖地收回了手，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。 你们要干什么？ 侍卫们没动弹，但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承欢掉头想跑，苏桃带着人追了上来。承欢心里一凉，下意识地抱紧了孩子，无意识地开始吞咽口水。他想自己真是没用，死了也救不了一个孩子。 你们不要命了吗？这是龙子，谋害皇嗣可是要诛九族的。 他自己说着心里也很没底，他并不知道谋害皇嗣是个什么罪名，但诛九族显然听着最唬人，他想万一能唬住他们呢？苏桃冷笑， 哼，原来是陈公公，你不好好在太极殿待着，跑出来做什么？腿不想要了？ 陈欢没想到他平时看着那么乖巧，私底下竟然这么凶残，现在笑着说话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寒而栗。陈欢有些怕，但不敢放开这个孩子。这孩子倒像是很有灵性，知道气氛不对，竟然一直没再出声，安安稳稳地待在陈欢怀里。 你们对一个孩子下手，还要不要脸了？ 苏桃显然不想和他废话，对身边的太监使了个眼色。陈欢看见他手里闪着银光，显然有凶气，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 你别过来，你过来我喊了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啊，我会打死你的。 太监冷笑，很干脆地亮出了手里的匕首，朝着他一步步走过来。陈欢惊恐之下扯开嗓子喊救命，太监急了，几步窜了过去。陈欢慌慌张张一躲，背在肩膀上划了一刀，血扑的就撕了出来，内奸被糊了一脸。陈欢痛呼一声，连忙往旁边躲。侍卫们互相看了看，默契地拦住了他的去路。陈欢咬了咬牙，心到今天就算是栽了，他反而不害怕了，只是有些遗憾，临死前都见不到轩辕你一面，大概这对他来说也算是痴心妄想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